儿童难忘。 Thank you.

少侠骨空心地叹，不识防范，终觉后无还。 您呐，接旨吧。 戚继光接旨。 赵文化代理，戚继光体弱多病，圣上恩赐，在家休养生息。 您呐，在家好好的歇着吧。 Thank you.

这天哦，好冷啊！ 家家挂红灯，户户得团圆。这事更是我想起难过。 遥想当年，每逢除夕，我爱人都要挂起红灯起盏， 一个灯上一个字， 赶走倭寇好过年。 那灯个个漂亮，一派喜气；那字墨个个歪歪扭扭，毫不。 一看便知是我家勇儿所行，青头小儿拿枪是好手，这我笔墨他总不成。我定然应承， 不许反悔， 绝不食言。 你虽为妻，回南方，返江门。 貌魁，想想儿面容，年年孤单地和我望一望大明的平安城。

眼前无路难回头，为什么别人劝只为冷，心中的梦想难求何所 Thank you.